今天我们是进入以弗所书的第五章，也是以弗所书的第十讲，经文就是第五章的八至二十一节。今天我们会集中在两方面来到去思想。第一方面就是说，什么叫做作光明的子女呢？第二就是何谓被圣灵充满。我们集中来思想这两方面。首先就是作光明的子女。有一个故事讲到是一个狂风大雨，黑蒙蒙，亦都是浓雾密罩，完全那个能见度极低的一个夜晚黑。有一艘的航空母舰在海上边是以高速来到去行驶。但突然间这个舰上的指挥官在雷达上边发觉，在同一条航道上边有一只细小的船在当中来到去行驶，但这只船的速度是非常非常的缓慢。所以这艘航空母舰的指挥官就用无线电对着前面这只的细小的船只说，他说前面的船听着，请你将你的船的位置是向东转移23度，以免我们是彼此来到去相撞。怎知对方那个的回复是怎样呢？对方就是说，我认为你才要更改你的航线，你应该就是向东转移23度，以免就发生意外。这个指挥官听到之后就不是很高兴了。他再说，我是美国海军军舰的舰长，我再一次的讲，你要更改你的航线。对方又跟着回复，回复就是说，我又再讲一次，是你要改你的航线，不是我改，而且你要即刻的改，即刻的向东转移23度，否则你就后果自负。这个即是航空母舰这个舰长听到之后真是发晒火了。他大声的再讲再警告一次，就是说，我这只是美国艾森豪威尔航空母舰 Eisenhower， 他说是非常巨大的一只的军舰，所以你要即刻改你的航线。而对方又即刻回复，他说我这里是一座大型的灯塔，是一座 lighthouse， 说是指示你不会触礁，是指示你不会搁浅，但是改不改航线就由你决定。这个故事其实都给我们是领悟到一件事，领悟一件什么事呢？就是说其实基督徒都好像灯塔一样，虽然这个基督徒的灯塔可能是很细小，但是可以是照耀周围。我们不需要改变自己来到去迁就这个的世界，我们更加不需要迎合这个的世界。就正如灯塔，灯塔它不需要熄灭自己的光辉而去迎合这一只航空母舰。保罗在这一段的经文五章八至二十一节的里面，他以光明和黑暗作一个的比较，带出一个的隐喻 metaphor。 这个隐喻就是基督徒的行事为人应该就好像光明的子女一样。我们同未信主之前是有一个分别的。第八节这里讲到说，你们从前是黑暗的，现今在主里却是光明的，行事为人就应当像光明的子女。其实在八至十四节这几节的经文里面，有很多次出现的字眼，就是光明，或者是光，又或者是照亮，一共有六次那么多。在中世纪的时候，有所谓我们叫做 黑暗时代 Dark Ages， 大概是由六世纪一直去到十五世纪这一段的时间当中，然后有一段所谓叫做是启蒙年代 Enlightenment， 意思就是当人他不清楚不明白一切的时候，或者一些事物的时候，他们其实就在那个黑暗当中。但是当他接受了教育，当他得着知识之后呢，就是称为得到启蒙了。同样，当人离开神，当人不认识神的时候，其实就是活在一个黑暗当中，直至你认识真理，你明白神的作为，你就活在光明当中。其实现今是一个我们叫做是世俗的文化，是是非颠倒的世代，其实都可以说是二十一世纪一个黑暗的年代，就是我们说 Dark Ages of 这个 21st Century。很多时候如果我们是用黑暗比喻信主之前，是同即光明之前，或者是光明呢，就是说我们是信了主之后那个生命叫做光明，我们未即未信主之前我们叫做黑暗。如果我们这么说的时候呢，有一些未信的人呢，其实他们有很大的回响，有很大的刺激。因为当你说那些未信的人活在黑暗的时候，在我们的生活圈子里面，可能我们认识 有不同的人，他们未信耶稣，但是他们有好的行为，他们有那个高尚的品格情操。所以当你说活在黑暗的时候，其实他们会反感的。但是其实这里所讲的光明，这里所讲的光明，就是在神的面前，我们的生命是被神所来到去光照，以致可以不断的来到有反省，来到有改变。所以主耶稣在马太福音他说，你们是世上的光，他对门徒说，你们是世上的光。其实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每一个人，其实我们都要面对我们自己内心里面的幽暗面，面对我们内心里面那种的黑暗。我作为牧师，我心里面也都有很多的黑暗面，我更加要祈求圣灵来到光照我自己的真相，这样我才可以来到去带领教会。在耶稣基督的年代，在新约的年代，法利赛人和文士是当时是那些叫宗教的领袖，他们被认为是最敬虔亦都是最圣洁的一班人。他们熟读这个律法，他们更加就是说最公认为是最能够持守圣经真理的一班人。但当主耶稣来到的时候，他怎么说这些法利赛人，怎么说这些文士呢？在马太福音23章27、28节里面说，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法利赛人和文士有祸了，因为你们好像粉色的坟墓，外面好看，里面却装满了死人的骨头和一切的污秽。你们也是这样，就是这一班的法利赛人，这一班的文士，你都一样，在人面前你们外表就显出那个公义来，但是在里面却是装满了那种的不善和不法的事。耶稣基督是世界的光，耶稣基督他来到这个世界，就将这一班宗教领袖他们的黑暗面是完全照射出来。弟兄姊妹，今天你和我，我们在圣灵光照之下，我们是不是行在光明之中呢？我们是不是假冒为善呢？我们有没有好像是一些的杯碟那样，一些的杯碟外面好像洗得干干净净，但里面 却是装满了那种的贪婪和不义的事情呢？当是讲到光明的时候，早期的宣教士来到中国去传福音，他们所做的一切就好像真是一座明灯一样，照耀中国这个地方。基督教真是对中国来讲是改变很多很大。我在神学院的时候修读一科，有一科叫做是中国教会历史与神学 History and Theology of the Chinese Church。 这一科当我读的时候，我领略到就是说，当时就是以前的海外宣教士，他来到中国来到传福音那种的艰辛。不少时候在清末的时候，基督教或者是他们的宣教士来到中国地图上面的时候，就被称为那些叫帝国主义侵华的工具。虽然不同的在不同的反洋教的斗争当中，但一班的宣教士他们仍然是努力不懈地将耶稣基督这个世界的光带入了黑暗当中的中国。我简单举几个例子，大家就会明白基督教怎样是照耀这个的中国。我们中国虽然被称为礼仪之邦，但中华文化，中华文化早期是对妇女、对女士有很多很不公平的现象。因为时间关系，我只是举出其中四方面。第一方面，多妻主义。以前的中国，只要你有钱、你有权力、你有地位，就可以娶多几个老婆，屋企里面可以一妻数妾，而这些的妻妾在屋企里面就好像一些的摆设品一样。当宣教士来到中国的时候，他希望让更加多的人能够可以接受一夫一妻这个的婚姻观。在晚清的时代，他们创立了一些的报纸，发表一些的评论，是猛烈抨击中国这个的多妻制。强调就是说，那个的立妾是五伦之中最大的谬误，不单单是违背神的命令，因为妻妾众多的时候，亦都成为家庭纠纷不断升级的来源。所以基督教其实对于中国废除一夫多妻制这个的封建的制度，实在一股很大的力量。第二就是说买卖婢女，古时的中国，你稍微穷的你有仔的，仔的条命是矜贵一点的，但是女，如果是女的时候，他们说是蚀本货。蚀本货就是说，只要少少钱，我可以收少少钱，就可以将我家里面那个女呢当货物这样卖出去，给人做妹仔，一生是受人凌辱，声都不敢声。当宣教士来到中国的时候，他们废除，他们不是废除，他们一直是倡议，就是说倡议这个封建的奴婢制度是要废除，是要保护那些的婢女，他们受到他们主人那种的无理的身心灵的虐待。因为基督教我们尊重每一个是照着神形象所创造，不理是男定是女，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尊贵的身份。第三，女子禁学。我们都知道，女子无才便是德，这句说话其实 是害死很多人。女仔不用读书，读了都没用，你读了你都是要嫁人，迟早都是嫁出去的时候，即其实浪费金钱而已，女子是读书的时候。所以中国以前差不多是没有是女子教育，除非你是好屋企好有钱，你就可以 afford 得起是请一些的私人在你屋企来到是授课。一直是去到19世纪的30年代，德国的宣教士他们去到澳门是收容了几个很贫穷的小女，然后开办了这个的女子读书班，然后呢这个的风气又慢慢传入去中国。这种的女子读书其实是可以说是对当时中国的社会呢这种重男轻女的观念，这个的体制是一个很大的冲击，一个很大的挑战。开了中国女子受教育这个的先河，就是能够大声疾呼为这些的是女子设立学堂这些的宣教士。第四就是女子前足，即是扎脚，由宋代跟着元明直到满清，不少的小女四五岁就已经开始要小小个就被迫扎脚，好好一对脚，但是她要什么什么三寸金莲，于是就死扎难扎，跟着一整只脚就变晒形，那些骨都折断晒，十只脚趾都烂晒。我只脚起码八九寸，如果扎我不知道怎么扎，扎到三寸。所以在清末的时候，宣教士来到中国就成立这个叫天竺会。这个天竺会就很强调，就是入会的妇女是不可以扎脚。在宣教士十几年的努力之下，就将扎脚这种几百年的陋习来到去解除。再有其他，就是说另外其实当时来到很多的海外宣教士，他们其实都是医生来的，他有医生那个的身份来到中国，将那些现代化的医疗呢就带来中国，也都是对很多贫穷的人就是赠医施药。另外也都是西方宣教士将现代的教育，包括科学物理这个的是几何，都传来中国，造福我们中华民族。所以早期的宣教士真的能够做到圣经所讲光明的子女，将中国很多黑暗的传统都能够是除去。基督教是世界的光，由圣经那个时代一直到近代的历史，一直到现在仍然都是世界的光。今天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我们又有没有将耶稣基督那个的光我们带入去社区，我们可以影响这个的社区，进而影响这个的世代呢？当保罗他讲完信徒的活在光明当中之后，由15至到18节，他就教导我们怎样来到去行事为人要谨慎，也都是讲到要把握那个的时机，又叫我们不要做糊涂人。第17节的下半节更加说，我们要明白神的旨意，我们要明白神的旨意，这个很重要。虽然圣经里面我们都知道，圣经里面有很多其实告诉我们 哪一些事我们应该去做，譬如你要传福音，你凡事谢恩，你全怜悯的心，有讲有哪一些的事情你不可以去做，譬如你不可含怒到日落，你有宽恕别人，你远避淫行等等，有很明确的一些的是很清楚写在圣经里面。但是神对每一个人，对每一个人其实都有他特别的旨意，这些旨意是需要你和我是和神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我们然后才是知道。我们需要圣灵是住在我们的心里面，来到自由的运行，以致可以光照和指引我们。十八节这里说，不要醉酒，醉酒能使人放荡乱性，却要让圣灵充满。在这里你看到就是说，醉酒和是圣灵充满，是一个保罗用一个是刚刚 exactly 相反的一个的比较。两方面，为什么保罗用一个相反的比较呢？我们都要明白，就是基本上其实醉酒是能够使到人哋我们失去的那个理智，令人是可能是那种的昏迷麻木当中，更加当你醉酒的时候，你可能讲出一些是狂言妄语的说话。而在圣经使徒行传二章十三十五节告诉我们，当时五旬节的时候，门徒被圣灵充满，当他充满的时候，他是能够讲那个的方言。但是有些人以为门徒喝醉酒就乱讲说话，所以圣经告诉我们，彼得即刻出来澄清，他们不是喝醉酒，他们只不过是被圣灵所充满而有的一种特殊的表现。所以保罗其实在圣经里面都教导我们，我们千祈不要喝醉酒。喝醉酒不单单是昔日的问题，亦都是今日的问题。经常我们听到，因为有些年轻人或者喝醉酒，以致是产生交通意外，导致有人伤亡，又或者因为醉酒的缘故而令到其他人是受到一些的伤害。我认识一位的年轻人，二十多岁，这个年轻人很聪明，很 smart。 几年前的一个的晚上，他和几个朋友一起是出来庆祝，庆祝什么？庆祝他是考获那个的会计师牌，大家开心的来到庆祝。那一晚这个年轻人喝了很多酒，结果他是喝醉了，在酒店房间是过了一晚。在第二日其中他一个的朋友是女仔来的，这个女仔去差馆的里面控告这个年轻人性侵犯，结果这个年轻人就开始了一段长时间的法律诉讼。因为在那个诉讼期间是刚刚也都是 COVID 那个的时间，所以这个的法律诉讼的时间就更加的长。这位被控告性侵犯的年轻人，他在这几年里面他饱受那个精神的困扰，最终虽然他是被判无罪，但是精神的困扰令到他不能够在他自己那个的工作上面，在会计师楼继续的工作，到现在为止已经三年多的时间，他仍然无法回复他正常的生活，他仍然找不到一份固定的工作。所以喝醉酒可以毁掉一个人的一生，没人希望喝酒之后一些的悲剧 是发生，没有人想那些悲剧发生，但问题就是说我当喝了酒之后，很多时候就受到酒精那个的影响，被酒精来到去控制你，人就失去了那种的自主权。相反，圣经里面说被圣灵充满的人乃是对罪恶和神的旨意就更加的清醒。什么叫圣灵充满呢？在福音派的教会里面和灵恩派的教会，不少时候对这个观念都是有不同的看法。大概16年前我还未是全职侍奉的时候，在 Calgary 的教会的里面，我是负责统筹一个叫做启发课程，一个 Alpha Course， 相信大家都认识这个的外展的 program 了， Alpha。就是当时来讲，教会就是邀请一些未信的朋友，他们是 commit 三个月每个星期一次，他们回到教会里面免费享用这个的晚餐，之后就一起来到是分组，分不同的组别，大家一起来到探讨人生，探讨那个信仰和生命的意义。而 Alpha Course这个的启发课程是采用是英国圣公会一位叫做 Nicky Gumbel 牧师他所写的一本书，叫做是生命对答 Questions of Life， 用这本书作为那个信仰的探讨。这本书里面一共是有15个不同的题目，其中有三课是讲及圣灵的。这三课就是圣灵是谁，圣灵有什么工作，怎样被圣灵充满。那你想想，15个不同的 topic 当中有三个，即是说五分之一的篇幅是讲及圣灵这一方面。可想而知，就是说启发或者是 Alpha Course 这个启发课程是注重那个圣灵的工作。但当中怎样是被圣灵充满呢？被圣灵充满这一课在书里面是讲及到那个的方言。方言 speaking in tongues。讲及方言的时候，其实是一个敏感的一个课题来。当时 的情况就是我跟当时的牧师商量之后呢，决定是将第三课怎样被圣灵充满呢，我们拎走去。因为考虑到其实在当中是有未信的朋友，其实讨论到是圣灵充满或者是讨论到是讲方言的时候，其实不是那么适当在未信的朋友当中讲这些的时候。其实大概是两年半之前，年半之前的主日学，其实我用了是两个半月的时间跟主日学的弟兄姊妹，就是探讨这个叫做是圣灵论 Pneumatology 圣灵论，用两个半月的时间。以下我用几分钟的时间，希望我很精要的简单来解释我所领受圣灵充满的意思是什么意思。首先最基本我们要知道的就是圣灵是三一神，即是说圣父、圣子、圣灵三位都是同荣同尊的神。当是同荣同尊的时候，我们千祈就不要有一个错误的观念，就是说圣灵是属于圣父或者圣灵是属于圣子，没有的，不可以有一种次等的感觉。圣灵本身就是跟圣父圣子是同一的本质，同一属性的神，即是说 same essence same attributes 一样的。我们每一位重生的基督徒，我们信主那一刻， 我们已经领受了这个圣灵。但要明白，要明白什么就是有圣灵就不代表一定是一个属灵人，即有 Holy Spirit 就不代表你是一个 spiritual man 或者一个 spiritual person。 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他都是这样称呼哥林多的信徒，他称呼哥林多的信徒为弟兄，但是当保罗责备哥林多信徒的时候，就说他们是属肉体的 carnal 或者是 flesh， 他们是属肉体的。所以什么叫做圣灵充满呢？当讲到圣灵充满的时候，我相信最稳阵最稳阵就是说我们从圣经当中来到作解释，即是我们俗语所谓我们要以经解经，这个是最稳阵。在《使徒行传》里面记载到有不同的经文是关于圣灵充满这个的情景。在《使徒行传》的四章八节，那时彼得被圣灵充满对他们说，即跟着讲一些的说话，然后在《使徒行传》的四章三十一节，祷告完了聚会的地方震动，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放胆讲论神的道。即是说这两节的圣经其实就两段的经文，就是使徒彼得和当时的门徒因着圣灵充满而能够可以大胆讲论神的道。本来很害怕的，因为你怕被人捉了去，怕被那些的是官长被那些宗教领袖捉了去，但是圣灵充满他们大胆讲论神的道。而跟着在使徒行传十一章二十四节说，这巴拿巴原是个好人，被圣灵充满大有信心，于是有许多人归服了主。这里讲到就是说巴拿巴被圣灵充满之后他大有信心。然后《使徒行传》十三章九节都说，扫罗又名保罗，被圣灵充满，定睛看他，即是定睛看那些是行邪术的人。因为在当中有一些行邪术的人，保罗就被圣灵充满之后望着他，然后保罗责备他们。所有这些经文，不同的经文，其实都让我们看得到昔日的信徒或者是使徒，当他被圣灵充满的时候，其实纯粹是他们在内在一些的转变，在里面一些的转变，而不是外在有特殊那种的神迹奇事的显露，是内在一些的改变，而并没有是外在特殊神迹奇事的显露。整卷的使徒行传除了二章四节，二章四节就是说讲到被圣灵充满之后，跟着当时的一班人一班的信徒，他就能够说起别国的话来，就是说可以讲方言。除了这一道之外，另外没有一处的地方在使徒行传就是说他们外在有特殊的表现。你说牧师是咯，那你怎么解释，怎么解释这个使徒行传第二章这里被圣灵充满之后就可以讲方言呢？有一种特别的好像异能那样的呢？但其实绝大部分的神学家都相信，我亦都觉得是可以接受。就是怎样呢？就是说使徒行传的第二章就是初期教会，当时初期教会的成立，当时亦都是主耶稣刚刚升天，然后圣灵是第一次降临。圣经的记载，圣灵第一次的降临证明新约时代或者一个的划时代的开始。所以五旬节那个的第一次圣灵降临，你看回经文就是说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圣灵充满之后门徒就能说方言。因为当时有特别的需要，是证明一个新约的时代开始，所以所表现出来的是跟之后所记载的是有不同，但是 只此一次。因此我们可以这样讲，就是圣灵充满并不是好像某一些的教会强调所谓可以行神迹奇事、医病赶鬼这些特殊的外在显露。圣灵充满不是代表这些，圣灵充满就是说，乃是当一个信徒他专心去寻求认识主，并且遵行顺从神教导的时候，圣灵就在他的心里面来到是动工，在他的心里面被充满，而能够做一个合神心、过一个合神心意的生活方式。更加的，因着一个合神心意的生活方式，就可以结出圣灵的果子，就好像在五章的十九至二十一节所讲，五章十九至二十一节讲到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就会是凡事谢恩，用诗章、颂词、灵歌来都是赞美神。这个是我们所认识的圣灵充满。在神学上面有一些的是宗派是主张是有第二次的祝福，第二次祝福这个的讲法就是说，一个人信了耶稣之后，一个人信了耶稣之后，假以时日一段的时间之后，这个信了主的人应该是再次领受圣灵的洗，或者有些叫做圣灵的浇灌。你一定有第二次圣灵的洗或者圣灵的浇灌，你然后才可以成为一个更加好的基督徒，你然后才可以更有力量去侍奉神的一个基督徒，更加甚至乎可以因为你有第二次的洗，可以是升到一个更高的属灵的境界。但是这种第二次祝福的主张，第二次祝福的主张，其实很多福音派的教会都是不认同，不认同有第二次的祝福。因为若果是这样的时候，若果你信了主一段时间，若果你没有那种圣灵的浇灌，你没有那种圣灵充满的时候，即是说你没有第二次的祝福，你没有第二次祝福，你就好像成为一个次一等的基督徒，因为你没有经历嘛，你成为次一等的基督徒。更加因为教会的里面可能一些人有，一些人有那种第二次的祝福，有一些人没有，所以呢这个有和没有呢就成为教会分歧的一个的元素。所以很多福音派的教会都不认同有第二次的祝福。盼望今天这一段的经文都是能够帮助我们在我们的生活的里面，我们不断的来到去追求圣灵的充满。正话讲过了，我们追求圣灵的充满就是说，其实我们是专心寻求认识主，我们是能够遵行神的教导来到过我们的生活，这个就是追求圣灵充满的途径。因为我们追求圣灵充满，以致我们内在那个的更新改变，而经历生命上面那种品格的改变，然后最终就在教会、在社区的里面，我们可以成为神光明的儿女，我们可以将黑暗驱走，我们可以照耀这个的世界，照耀我们的邻居、我们的社区。我们一起同心祈祷。主耶稣都教导我们行在光明当中，让这个的光能够在周围的环境里面是照耀出来，然后我们又可以将荣耀是归返给你。更加求主帮助我们，帮助我们能够被圣灵充满，以致我们不会做愚昧人，我们可以寻求你的心意、你的旨意，我们被你的说话所来到去渗透。祈祷交托 奉耶稣基督名字祈求，阿门。